有这也没人的，这不是，我说老兄啊，这我整出乐子来了吗？昨天就藏在这楼子里，从我眼皮底下溜走的，这没有人呢，抬起来，老兄啊，你给自己留点面子吧。 我留什么面子？如果今天我找不出人来，你们大伙儿尽管笑我好了，就拿我当吃醋的标本。 裴太太，快把那位老太太扶下楼来吧，我丈夫又发火了，别把人家给吓着。 知道了。 老太太哪来的？ 就是咱们家女佣人的姑妈呀。 哦，就是那个蒙人算命的老巫婆。我说我最近咋这么倒霉呢，让她滚下来。 以后我再给你们算啊！ 拜拜！ 哎，拜拜！哎，你是天庭方圆地阁方圆，哎，你挺有福气的，你嘴大吃八方啊！以后我再给你们算，以后我再给你们算， 我给你算！ 哎呦，怎么打起老身来了？ 打的就是你！ 哎呦，哎呦！ 出墙啊，出来怎么样？ 我 啊！

黑了，林儿暗了，鸟儿儿也睡了，月儿落了，星儿稀了，天也静悄悄，静悄悄。快来吧，快来吧，我亲爱的亲爱呀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，我亲。我的怀抱， 花爷，花爷，花爷，来呀！ 这肚子也有点饿了， 嗯， 坐下来休息休息， 休息休息。嗯， 怎么有股子生人味儿啊？ 嗯，我也闻到了，找一找， 找一找。哎， 死人了！ 活着吗？ 堂堂正正，大大方方走前门，前门别再钻狗洞子了。 哎呀，桂嫂，别骚我了。 五二爷，只要你尊重女人，没有歪的邪的，我们大家还会善待你的。 是啊。 花爷，走，喝酒跳舞去。 不要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我掏钱，我掏钱。 OK。 OK。 OK。 评剧《风流娘们儿》到这儿就全部欣赏完了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继续欣赏豫剧《考红》，常香玉扮演红娘，潘玉兰扮演莺莺，孙玉菊扮演崔夫人，马兰香扮演张生。 女儿拜见母亲， 安排。 公娘。 有情人就伤心难讲。 报说端详， 你那小姐起身不正，坐卧不安，休息汤是半边，这是哪里说起？ 这， 那这说起， 那里说起？ 哎呀，老夫人，你千万跟你说嘛， 娘， 咱 早起起床 甚早，起身摇花，也许现实，小太太也失眠之症，也许神魂不安，这你也不觉会怪呀、啊？你， 春台， 喝住了小春。 情意，俺自悲伤啊。 Thank you. 嘴边吐出灾难，你情愿把小姐许配姻缘呐？有有啊，老夫人。 手见我 哪一个呀？ 张生，那张生。 哎呀，老夫人，那我不敢去了。老夫人， 为何不敢去了？ 我要是去了，你又给说我传递消息了，这不是往前走上伸手不见了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 是咱 禀夫人，张先生请到了。哎，他来到了。 他来了，还不进来？还叫那个出门迎接他不成？ 哎，是啊。 张先生，老夫人正在生气，你小心来点。 是是。 老夫人在上，小生张宏拜见老夫人。张先生，老夫人几度空梦之书，必晓得周公之力，做出这样事情，你心可忍啊？你 这 红娘 哟， 去唤你那无耻的小姐来。 对，这都是俺的事儿。有请小姐。 啊，红娘何事啊？ 看你那高兴的样儿吧，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不叫老夫人知道了。 这便如何是好啊？ 哎呀，他把我一阵的好打，叫我吼说了半天，才把他老人家说住了。直到如今，叫你们两个人光明正大去成婚来。成了婚以后，小姐，我看你怎么样谢谢红娘吧。 啊，红娘，这羞羞答答，怎好去见母亲呐？ 哎呀，这有什么羞愁？还跟你进书房的样子。低着头请进去了，自己娘们没有什么进来吧。 又听红娘讲一遍，被转身好羞愧，我不